就聖誕節啊，就喺呢個白色催淚煙下邊就度過。咁咧就 人哋白色聖誕，我哋香港就白色催淚煙聖誕。 總之都是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啦。因為而家咧就係以前咧，我哋話平安夜平安夜咧，都從來冇諗過咧。平安夜係真係希望大家平安嘅。而家香港嚟講咧，即係想平平安安都好困難。 係咯，淨係平安夜一晚都可以拉100人。 係啦， 真係離曬大譜嘅真係。 係啦，嗱咁啊，首先我介紹下我側邊呢只咧，啱啱今日完成嘅連珠嚟嘅，其實係一個 granite 嘅效果嚟嘅。 啊、新款嚟噶，有好多嘗試， 好似石頭咁啊！其實做出嚟係咁，後邊咧大家見到咧就係有呢個噴咗呢個城寨嘅字喺度。 哇！好似花崗岩咁喎。 係啦，咁啊呢個我哋嘅鎮店之寶啊，擺喺度做呢個吉祥物。 係。 咁咧就俾大家睇下啦，咁樣咁希望咧就可以平平安安啦，保佑我哋真係。咁啊，元旦就嚟啦，咁樣就下個禮拜三一月一號咧就民鎮有呢個遊行嘅。咁希望大家香港人咧都要唔好接受呢一個警報 啊， 當作係日常，一定要行出嚟去向呢個風景啊，而家叫做 係 瘋癲嘅瘋啊， 瘋狂嘅瘋， 瘋狂嘅瘋，向呢個風景 say no， 打到發曬癲嘅黑警 係啦，而家黑警都唔夠，我覺得 啊，咁啊有啲網友就話魔警咯，佢哋個黑警嚇 嗱，因為我 唔足以形容嗰種瘋狂嘅行為。 星期二晚，我記得跟阿土陶君衡做節目，咁啊平安夜晚，當時我哋一路睇住都話，喂，點解即係一早已經出曬便衣喺？ 一路做緊節目就一路出事， 一路打緊 嘅，幾恐怖 已經係。咁咧就便衣就一早已經部署曬喺呢個嘅新城市廣場、海港城啊呢啲地方，咁擺明就係要搞事嘅，我覺得。暴徒要搞事，林鄭講得啱啊！係暴徒擺明一早要搞事，令到大家冇好日子過。 嗯、 我想話和你升好，和你 shop 好，乜都好。 嗯、 你睇到嗰個嘅所謂暴力嗰個嘅比例係咪合乎比例啊？我成日都話、你而家咁樣用便衣警察。拉曬警棍，有幾個好似大媽咁喎。 係啊， 喂，大佬，現場嘅掹警棍，我懷 疑係咪真係警察嚟，或者嗰啲係咪根本係做文職，跟住咧就蹬腳唔夠人， 就去打人， 咁就揾埋啲人出嚟。 又或者邊個想打人嘅邊個嚟啦咁樣？ 咁啊派支伸縮警棍俾佢，就喺度廿文廿武。 喂，我都識啦，咁樣揸啫嘛。喂，大佬，嗰身咁嘅造型打扮，基本上係 孭住個背囊喺前面嘅喎。 阿 Lens 個 friend 啊，屯門嗰啲男啊，仲。即係個造型都好過佢哋啊！ 好多市民喺美學上面，喂呢個點講都係大媽，點講都唔似警察咁樣係。 即係等於大陸會唔會揾一班街道大娘出嚟執法咧？文革嗰陣時就會啦，文革嗰陣時就會啦，係咪啊？打人啊，抄人家咁樣。喂，大佬，而家咪一種模一樣， 係啊， 係咪喺呢啲平安夜裏邊就已經部署曬呢啲咁樣嘅垃圾便衣警？我再講一次係垃圾嘅便衣警。根本上哪一忽似警察，我想問一下他們，無論是他們的，不要說歧視他們的外表，我覺得大媽都始終都是人一個，大佬那種的態度，站出來的那種姿態，那個表現出來的說話的語氣，哪一忽似是執法者，我想問一下， 制服語氣處事的模式，在是顯示你應該是一個專業的紀律部隊嘛，是沒有一樣東西做到 專業的，沒有紀律部隊 是沒有一樣東西做到，是你說得出的量度的標準他都執行不到。 同埋我覺得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今天大家看蘋果日報訪問了一個前線的警察，已經離職了。 阿輝，化名啊，叫做化名。 亦都要combine埋一齊，你看這個華盛頓郵報在平安夜發表的一個調查報導，你就知道現在香港真正發生什麼事。華盛頓郵報的調查報導呢，不是短時間做的，我相信做了起碼超過三個月， 非常仔細。 紐約時報也有做，看看紐約時報何時發表，因為他不斷叫香港人傳一些影片給他們，他就邀請了九位的海外的警察專家，而其中有兩位應該就是監警會邀請他們來香港出任國際顧問，最後在報告發表之前劈炮不撈的，有兩位，他們看了 total 65個 case。 而得出的結論是七成的。他们看完警察通例的。 是啊，他是做引證的，看完的片不是根據常識，不是根據他的經驗， 不是根據外國的經驗， 還要根據香港自己警務人員要遵守的警例，直情逐個逐個地去有根有據地去做這個的引證的。 而是引證看完警例之後再看片，然後得出一個的結論、嗯、是七成警察所用，在他們65個 case 裡面、嗯、七成的、就是嗯、即是接近50個的 case、 嗯、 是違法的， 是 不符合警例的， 幾嚴重， 七成的大佬、啊、你問我，大家記住華盛頓郵報是在國際有影響力的、嗯、大家不要當作花生那麼吃、嗯、我見到香港中文媒體只有蘋果和明報 是 大幅作翻譯的內容、 嗯、 其他報導其他媒體是當看不到的，其實、嗯網媒就見到有呢個嘅讀媒啊，同埋呢個立場啊嗰啲有報導，係、哦、嘛 ？TVB 啊，當然當睇唔到啦。 係啊， 嚇、啊、呢、這個係深水炸彈嚟啊！點解咧？呢、這個報告就會我哋要喺聯合國要 follow 嘅、嗯，我覺得，嗯、甚至喺遊說外國，即係我而家都希望推動歐洲、英國、歐盟係、 嗯嗯、 執行呢個美國嘅香港人權及民主法嘅翻版，或者用馬格尼茲。這個人權問責法兩樣是但一樣，華盛頓郵報這個調查的報導呢、 嗯、 就是一個足以令到西方世界，因為華盛頓郵報在西方的知識分子、嗯、政客來說是有影響力的媒體、嗯、我希望除了華盛頓郵報之外，包括紐約時報，包括在英國泰晤士報，或者一路支持香港的衛報、嗯、The Guardian 這些，是能夠一起聯手去將警報這半年來的警報、嗯做一個很詳盡的調查報導，然後我們將它 compile 起上來成為一個 report、 嗯、 這個 report 就是我們香港人自己，你靠這個政客我覺得不需要了、 嗯、 香港人自己去做這個的向國際尋求這個人道的援助，這個是絕對一個人道的災難的、 嗯嗯、 如果七成的警察是違例地去毆打市民、槍擊市民，好了，除了那些 case 之外，最恐怖是什么呢？其实他有 interview 那些督察和前线警员。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里面就说，基本上现在是督察控制不到前线的警员。所以为什么用封警这个呢，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原来他们督察，即是白恤衫的人，都知道他们前线警察做的事是违法的。 是有问题的。 是不单止违警例，甚至知道他们违法的。但是他們為什麼要包庇縱容呢？是因為第一，前線是集體呢運用他們的壓力來 去逼他們的上司包庇他們，這個跟60年代警察貪污問題是一模一樣 的本質上面。 是啊，很簡單，以前我們小時候，你有沒有看過永盛拍的四大探長那些 跛豪 呂樂、啊、最近王晶都拍了一套的、啊、劉德華和甄子丹做的。 哦，是啊， 跛豪和阿呂樂嘛， 是 啊，甄子丹做跛豪，刘德华做呂樂嘛， 咩、嗯、唔系古天乐嗰套咩？即系斩咗只手落嚟，好似系 刘德华嗰套都 系啊，咪刘德华同古天乐咯，刘德华斩咗阿古天乐只手，我想冇睇到戏，我睇佢 trailer 就系， 我唔知啦，我黄晶戏我都冇睇好耐 啦，听到黄晶就唔系好开 心。咁我哋成日，我哋上一代或者而家听众咧。我哋上個年紀嘅聽眾咧，六七十歲嗰啲咧，都會記得四大探長嘅年代，咩、嗯、顏童啊，呂樂啊， 呂樂、跛豪， 即係 啊，唔係跛豪，跛豪唔係 四大探長。 四大探長 咁、啊、我成日都以為四大探長好巴閉嘅，但你知唔知佢哋 rank 好低？ 個名係咁樣講嘅嚇。 四大探長咩華探長，其實即係沙展嚟嘅， 只不過係個警局裏邊， 係啊，喺個警署裏邊、 啊，警署裏邊， 即係我哋叫做劉澤基警長 嗰、 啊、種級數，時沙嗰種級數嚟嘅啫，其實係督察都未到啊。 但係因為佢貪得勁， 唔係嗱，而家翻翻去 exactly 華盛頓郵報嘅報導，我覺得係、嗯、令到我點解會講翻起呢個四大探長嘅年代咧，就係、是、前線執法嘅警員已經 hijack 咗成個警隊。 嗯， 以前因為你知道白恤衫嘅鬼佬嚟。英國老齡 是啊，係啊， 嗰啲咩葛柏啊、韓德啊嗰啲，灣仔就係韓德啦咁樣。咁、嗯、所謂警司級啊嗰啲，咁、嗯、你前線同華人黑幫打交道嘅、 嗯， 一定係靠華人啦、 啊。係就係嗰啲， 就係、是、四大探長啦， 即係低級啲嘅。 其實嗰啲基本上就係原助級嘅頂級。 嗯， 散仔會啊， 而唔係去到督察級嘅最低級。好啦，嗱，即係如果我哋咁樣理解，散仔康樂會就係原作級，阿林主席嗰啲，佢嘅頂級就係劉澤基警長， 嗯、 就是、我哋叫時沙啦，應該係。咁、督察級啊咩咧？就係嗰啲白恤衫啦，我哋叫做 白衫， 係啦。咁唔係警署警署警長都係白恤衫嘅，阿、劉澤基， 劉澤基都係啊， 都係著白恤衫。 第一次走出嚟喺葵芳港鐵站嗰度攞住支長槍，咪就係咁咯，係。 原佢就係原座級嘅老頂啦，即係最頂級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再去到其實係督察級都未到。咁督察級就係我哋以前我讀我喺中大教書個年代咧，警隊都係有保送一啲咧入嚟嘅督察級入嚟進修。咁咧就一路升職嗰啲，咁咧出翻去就會升噶啦。其實咁啊入嚟，我哋因為嗰時我喺社會係，咁大部分都係讀數史可樂住嘅。咁啊，我識有幾個嘅，我而家唔知仲喺唔喺度啦，即係仲喺唔喺警察啦。如果係嘅話，應該同阿鄧炳強咁上下年紀，甚至可能已經退休啦。咁咧就出翻去就已經係兩粒一瓣，兩粒花加一瓣嘅啦，已經係未到三粒花。咁啊，算係高級督察啦咁樣。咁嗰班咧其實就係叫做執行。警隊紀律的人嚟嘅， 因為睇住前線噶嘛，管人噶嘛， 因為佢就指揮官啦，我哋叫做 佢哋唔需要走去最前線噶嘛， 即係話前線唔攬委任證嘅，係要個指揮官走去話俾佢聽，你要攬委任證。我問過譚文豪，佢話初期都有嘅，你同佢同個白恤衫講咧，白恤衫會提醒翻佢哋，去展示翻個委任證嘅，而家冇啦，已經完全冇呢件事啦。好啦，仲有咩咧？因為佢哋要寫 report 嘅，其實督察其實點解要中英文好咧？ 哦。 即係佢哋嗰個入職嘅要求偽進唔得噶嘛， 就係不斷要寫呢 report。係 啦，因為不斷寫 report， 點解喺英國制度下邊警察寫 report 咁重要呢？其實嗰個係內部嘅監控嘅體制嚟，一個內部監察嘅體制嚟嘅。因為以前掹警棍要寫噶嘛， 要寫 開槍寫咁厚， 一定要寫添啦，解釋得好清楚啊嘛， 要 係 寫咁厚嘅，其實係要。咁就由個督察同你寫嘅，唔係你自己寫嘅，其實。咁所以咧，呢個所謂嘅上下嘅關係好清晰嘅。而原座級從來啊，都只係一個嘅福利組織嚟嘅啫。呢個散仔康樂會。點解而家會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就係華盛頓郵報嘅報導，七成嘅前線警察違例執法，而竟然成個警隊裏邊嘅督察級嘅人係唔執法咧？ 好似 喺內部嘅監控，就同四大探長嘅年代一樣啦。 因為監控唔到。 係啦，嗱四大探長年代啊，顏童啊、呂樂嗰啲點咧，就係佢攞埋阿韓德嗰份，然後派埋俾佢啊嘛，咁、就一齊變成一個利益集團貪污啊嘛。嗱，而家我唔覺得佢哋係錢嘅問題，我覺得係因為原座級後邊就係中共嘅政法委，我覺得 直上天庭， 係啦，你見到劉澤基呢、這個林主席點解咁跋扈咧？係由林慧思事件開始嘅，當時我不斷強調。是由林慧思罵警案開始。 2012年，因為2011年好耐噶啦。 你記唔記得當時有一個深水埗嘅已經係退休前休假嘅警長又係、出席呢、這個反獄警定咩集會上去發表講話？ 就係喺呢個旺角行人專區嗰度。 係，你記唔記得有 記得 件咁嘅事？ 我記得。 我唔記得咗，大家查查話俾我聽嗰個咩名嗰個警長叫做。咁然後。記者問當時的保安局長，同埋問當時的特首，究竟有冇違反警例？當時政府竟然係撐，認為佢唔係出席政治性嘅集會。 嗰次開始啟動咗，佢哋開始，咦上位啦！ 嗱，你好簡單，對中共嚟講，佢要控制督察級嘅官員係困難嘅。我覺得啊，第一嗰班人嘅學歷水平比較高。 冇咁容易俾佢， 唔係咁容易覺得去食海底撈係好嘢嚟嘅，對佢嚟講係米芝蓮先係好嘢嚟嘅。其實，同埋佢哋始終都係可能係大學畢業，有好多係科大啊、港大啊、中大都有，理工啊、理大啊咁樣。始終嗰個嘅對香港嘅基本價值信念啊，嗰個基礎比較穩固， 同埋 同魏俊仔係有分別， 受嗰個訓練好唔同。 係啊，督察受嘅訓練亦都好唔同。他們有機會不是去保送浦東幹部學院，而是去外國，譬如這個國際刑警、其他的國際會議那些緝毒、或者警政學校去蘇格蘭、或者其他學校那裡交流的嘛， 即是較容易跟國際接軌的。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保送去中文大學交、即是去進修，直接讀個學位， 但起碼以前是這樣， 以前是讀四年的，要讀完四年之後要 serve 警隊不知道多久的、 我唔知道，因為我喺中大教嗰年代就有幾個呢啲學生。 咁即係完完整整係攞一個學位翻嚟喎，佢唔係 佢原本冇學位 嘅 ，conditional 噶啦喎，係 佢原本冇學位嘅，係 咯係咯， 佢直情係要入去由 year one 開始當 mature student， 所以就係四年啦，係 啦，所以讀四年係佢要讀嗰啲犯罪學啊、social problem 啊、political movement 啊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咧就起碼個 vision 係闊啲。好啦，而家結果係咩咧？由林慧思案之後。中聯辦、警政聯絡處好，包括大陸的公安局好，就由控制住呢啲嘅援助級。點解咧？因為援助級貪威識食，同埋咩咧？水平低容易收買。你諗下，警隊欠債啦，影群底啦，假撈換真撈啦。而家咪你見到前兩日咪五個警察嘅上庭嘅新聞嘅，上個禮拜啊。是五單的，是同一天、啊、 那個是妨礙司法公正、啊、是不是五個是 總之就是五單新聞的、去審那些警察，連盧偉聰都承認2019年是警察犯罪率最高的， 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好了 97年以來， 那你以前一單閃錦華案大家都已經覺得很轟動、是吧，就是通風報信這樣，或者之前歐記那個去那些跟那些色情場所 免費提供性服務俾佢， 係啦，唔知又即係有勾結啊，咁已經好轟動。但係其實援助級嘅人欠債同犯事嘅機會係仲多嘅。而家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就係、夏克常就翻翻去顏童 以前 嗰個年代，警長時沙就惡，而家惡曬嘅。我話俾你聽，唔係就係劉澤基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出面包庇前線嗰啲犯法嘅警察。而家我講緊而家。以前就是女落， 以前女落 系啦，而家唔系，而家系佢哋出面，你哋犯咗事，我帮你顶，系咁样嘅。因为呢啲去到佢冇得再升噶啦嘛，而佢哋亦都敢于咩咧？喺自己啲僆面前咧，去表现出佢哋嗰种嘅大家揽伙计 哦， 嗰种嘅呢个心态， 帮同袍。 好啦，你就结果咧，你睇到苹果嗰个访问，佢都有讲，佢话。他知道有些同事是準備等開槍去殺示威者，你想想多恐怖。 他說成勢正常來說可能沒有機會開槍， 是啊，等著開槍的機會， 現在可以有活靶，還有有人開了第一槍之後呢就放低了那個心理障，其他人就說聲稱如果他們在這些遊行示威集會的過程被人包圍，如果感受得到那個生命受到影響，安全受到威脅的話，那他們就開槍了，這樣。 我就係話，如果警隊失控，唔單止係保安局控制唔到警察。你問我好簡單嘅啫。林鄭一路都想區選之後回復正常嘅。而回復正常，其中一樣嘢就係俾香港人正常地過聖誕節，正常地去選舉。係咪？過聖誕節、過年、過年啊，亦都係。但是警察而家偏偏做的事咧，你覺得咧係完全同文人政府的目標係相違背。 所有嘢都不正常。 他要你不正常。 過聖誕過不到， 啊、 新年開不到，嗰啲節日慶典嘅過去傳統的慶祝活動，咩煙花嗰啲做不到，連普通嗰啲商業 供翻唔到， 即係 係啊， 供翻唔到，放工又要嗱臨臨趕翻屋企，夜啲噶冇車搭咁樣，係做一啲有實無名的宵禁咁樣係。 我想問下，等於好簡單啫。如果你想香港回復正常，其實大家過時過節可以繼續去睇呢個嘅煙花、或者倒數，或者去行年宵，呢、這個咪就係正常香港生活咯。邊個仲會諗辦法去同你差人喺街頭對抗咧？起碼喺個節日嗰段時間唔會出現呢個情況，亦都俾國際社會一個 message， 就係話香港已經回復正常。老董當年沙士嗰陣時係千方百計洗脱呢個逆浮。你想想有没有人想到是连你在平安夜里面在半岛酒店出面和在朗豪坊出面是这样射出雷弹， 是旅游区来的。 大陆游客你看到那张照片，几个大陆游客在个海港城那里，后面就是烟雾弥漫的催泪烟，什么装备都没有的大陆游客。你想想癫到这样的地步，我想问邱腾华，你再派那些游客的援助给旅行社有什么意义呢？ 是完全冇呢啲畫面，一去到國際社會嘅話咧，你抌多多錢去賣廣告咧，都冇啊。 係啦，所以我就話而家邊啲人想攬炒，大家要諗清楚。如果警察裏邊嘅管理層唔同前線警察切割，如果特區政府，我唔理你將來係邊個做特首，就算你胡鬚仔好、陳德霖好、唐英年好，如果佢上場之後唔同前線警察切割。 這個不可管治的情況只會一路延續下去。我告訴你，明年聖誕繼續放催淚彈都不用想，我告訴你， 我聖誕節見到朋友，朋友的家人有親人是做空姐的，他接觸那些外國的機師或者外國的空勤人員呢，即是國際線路的啦，走來走去的啦，來到香港，未來到香港都問他，喂，我是不安全的，我出不出得街的他們都見得世面多的啦，但是見得這些畫面是無日無之的。 我經常都舉例，我說有一年 你怎麼賣廣 告，泰國政變，我在曼谷 是 泰國政變有一年、哦、坦克車就駐守住在這個 Siam Paragon、 嗯、 還有這個四面佛、 嗯、 一定的了、 哦， 咁嗰啲軍人點解駐守喺度咧？佢就為咗確保嗰啲遊客唔會受到政變影響。 嗰個係經濟命脈啊！ 嗰個係所有政府軍同反對派嘅共識嚟噶， 係嗰度 唔會喺嗰度搞事嘅，係佢要搞事嘅紅衫軍好就去遠啲啦。咁所以我就話，你就算你喺智利示威好，你去呢個巴塞隆拿都好。在 La Rambla 的示威很大規模， La Rambla 就是巴塞隆那條大街，一路堆到去這個哥倫布像那條大街，即是我們來敦道了、 嗯嗯嗯、 喂大佬，西班牙的軍警、啊、都不會在 La Rambla 那裡追著人來打的，在那裡因為那裡隔離那些露天咖啡座來的，全部都是 我就說了，你記不記得第一次還未有721的時候呢，第一次就是在沙田新城市廣場 咬斷手指那次， 咬斷手指那次嘛，我們那時候已經說國際的遊行示威集會那些抗議行動，你不會見到畫面在商場，那時候已經打出了第一槍了，已經就是跟著現在你想想，所有的有哪些的商場是沒有去過的呢，沒有在裡面是捉過人的呢，沒有在裡面是去勾啲示威者，是沒有的啊、你講得出的德福、啊、荃灣、啊、元朗 Yoho Mall、啊、沙田新城市廣場、啊、銅鑼灣、啊、中環 IFC、啊、全部都是、哦、這些就是遊客要去的地方的、哦、 萬聖節在德輔道射出雷彈、 啊、 在北打街追打那些投資銀行家、 啊 啊、你想想如果前線 外國是未見過這些畫面、啊、所以電影 你有沒有看到 見到香港人這麼勇、啊、 你有沒有看過 這個簡直是城市遊擊戰、啊、 中 環你明白嗎， 最經典一幕有個咁嘅鎮暴警察喺度鬧嗰個人，嗰、那個人用英文同佢講：我只係離開個 office 500米。 嗯 嗰、那個人就話、哦：我你讀咩書啊？我魏俊仔冇得書、啊， 冇得書噶啦。 係啊，我冇得書。 即係仲要攬住死啊！而家係講攬炒啊！其實 基本上 由警務人員把口同你講攬炒啊。 佢而家反映到咩呢，就係、是。我冇得輸嘅原因係， 啊你 I banker 啊， 我冇得輸 係 佢哋已經， 雖然佢唔知 I banker 呢啲前線警察經過半年嚟嘅警報咧，我想問警察嘅心理學家，如果睇緊我哋節目嘅話，俾我哋聽，你覺唔覺得你啲同事心理已經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喂，你唔好話佢哋啦，我哋都出問題啦，半年嚟睇住啲咁嘅暴力， 你諗下有邊度未去過打？ 更何況佢哋企喺前線咁樣暴打啲市民，已經去到一個精神失常甚至係心理唔平衡嘅情況。然後你仲大量派遣佢哋便衣執法撲你個街，你諗下有冇可能會出現咩咧？會真係發癲攞槍掃射市民？我話俾你聽，絕對有可能。 喺前邊就有防暴，後邊就開槍，有機會出現㗎。將來日子裏邊， 絕對有可能。 平安夜就係點啊？平安夜咪就喺銅鑼灣嗰度咯，一路行到去金鐘，係啦，去希慎，喺個途中裏邊咪就係捉一百人咯，係 啊， 就係話你非法集結咯。喂，打人哋行街㗎咋，不過行街嘅過程有人嗌口號， 咁就叫非法集結， 拉佢哋啊， 拉咗一百人啦。 係啊， 我喺當晚我做完節目同阿陶君衡，我就即刻攞曬啲裝備落去銅鑼灣。 嗯， 咁我去到銅鑼灣呢個時代廣場。咁有個聽眾撞到我，佢話佢哋已經行緊去金鐘，話俾我哋聽，佢哋已經行緊去金鐘。咁我哋就走咗去鵝頸橋嗰邊去睇下嗰個情況。咁收尾冇耐，我睇即時新聞就見到佢哋俾警察圍捕啦，已經喺度。當時我就諗，我有冇搞錯？我行街都唔得。 喂，節日嚟噶。 喂，大佬，你話軍政府撲街，軍政府都要頒發宵禁令先至可以咁做啊嘛。係 啊。 你是 under 嗰個 Marshall Law， 你先可以咁做噶嘛？而家我想問， 任何一 team 嘅警務人員落到區裏邊就可以做呢啲咁離譜嘅事喎、 啊。任何一個小隊嘅指揮官就可以話喺前線進行呢啲咁嘅執法行為、嗯，然後即時引發警民嘅衝突，跟住大隊防暴警察到。所以我想問林鄭月娥話，少數嘅暴徒令到大家冇機會過呢個節日，嗰啲暴徒就係警察。我話俾你聽，呢、這個絕對係 fair comment。不是说什么以偏概全，不是什么纽约时报以偏概全，这个华盛顿邮报这些东西。 是大部分香港人點解唔切割？係因為佢哋目睹呢啲情況。 你睇下琴日喺大埔，大埔超級城，佢咪撇個喺個商場裏邊咪噴嗰啲藍色胡椒水。 胡椒水。 咁有啲長者中咗招，明明白頭，即係白頭髮。 陶輝都中招啊？ 係啊，又係自己食埋啊，係。 自己食埋。 你知唔知話講佢噴第一就個？ 哦，佢哋咁噴嘅而家。佢唔係打直噴， 噴咗之後咧，有普通市民中咗招之後咧，就啊冇害嘅呢、這個死人大台 CCTVB 係不斷喺度幫佢解釋，就話冇害嘅呢啲係冇害嘅叫做顏色水， 梗係唔係啦？ 唔係叫催淚液體 嚟㗎， 咪咯？ 如果顏色水點會連阿陶輝都攋嘢啊？ 係啊，影到張相喂，大佬係 你問下武漢喺清真寺中藍色水，你問下譚文豪 係啊。 幾個鐘頭啊，背脊紅， 痛㗎， 根本係催淚水嚟㗎。 喂，我係食過嗰啲啊，翻到你洗完眼之後啊，留有咗喺個眼睫毛上面幾個鐘頭，你眨下眼嗰陣時候，跟住佢慢慢又再溶翻出嚟嗰陣時候，又再揦㗎。 你知唔知啊， 大佬？ 我喺呢、這個真係講出嚟都笑死人、啊。我喺聖十字架堂種胡椒噴霧，當日係11月12日槍擊西灣河， 嗯， 交通警槍擊 嗰、哦、次紅仔餅仔 係啦，咁然後 又係周同學， 然後就啲警察防暴警察追嗰啲示威者，追到只不過係大家叫罵啫、 嗯， 就追到去聖十字架堂、哦，走到去後門嗰度就暴打嗰啲示威者、嗯，然後拘捕佢哋。咁我完全冇任何嘅嘢，我只係喺現場拍攝嗰個情況，嗯、就掹胡椒出嚟噴、嗯、噴中阿黎文樂先， 哦、 我喺隔離中，跟住就。洗一洗眼就成啦，咁就洗手啊，咁以為冇事嘅，其實以為冇事。幾個鐘之後， 啊、 幾個鐘之後，諗住冇事，咁、嗯、就去廁所啦，慘。 嗰陣時先 嗨到啊，真係嗨少少啊， 嗨到條褲， 嗨少少嗱到我話俾你聽，流眼淚咁滯。 食過就知㗎啦。 你唔好以為幾個鐘之後你洗咗幾次冇事 啊，其實係即係話你而家《蘋果日報》今日去化驗。嗰啲前線手足嗰啲嘅手物，裏邊殘留嘅嗰啲嘅即係致癌嘅化學成分。 嗯、 喂，大佬呢、這個都知啦，我哋種過胡椒嘅都知啦。嗱，你問我同五年前種嗰啲係好唔同啊？ 我哋食得少啊。 唔係同五年前種嗰啲好唔同啊！我懷疑佢個劑量係好高啊，而家 同埋佢嗰份量， 同埋停留喺空氣裏邊嘅時間好長、啊。 大佬捉住咗個人已經制服咗，仲兜面去射佢，仲有唔係我哋嗰啲即刻洗啊？佢係要去。坐咗喺度揦成半個鐘頭， 俾佢洗啊，係啊！ 你幾離譜啊？係啊，錄啱啱 CNN 攞到獎嗰、那個攞到個咩啊？年輕社會運動者啊，嗰位姓仇嘅北區候任區議員咧、 哦，北角打贏咗大佬嗰、那個 仇咩恩啊？唔知佢個 仇許恩， 仇許恩 啊，係啊，打贏咗呢、這個。 喂，大佬佢當日食得幾金啊？係冇人幫佢洗噶。 因為佢被人夾住嘛， 係啊，喺觀塘嗰個民主黨嗰個又係即係比較靚女嗰個候任區 議 員又 Edith 又係咁樣噶，個頭就穿咗，連咗唔知三針，跟住兜面射完之後唔俾佢洗，仲要喺面前懶得車喺度飲水喎。 係啊，特登喺度穿。 喂，大佬呢啲咩警察嚟㗎？呢啲咩人嚟㗎？ 喂，呢個已經係違反警例啦。你最低限度武力嘅意思就係話你已經制服咗個人嗰陣時，你就要 stop 啦嘛。 係啊。喂，你睇下喺國際媒體，喺其他唔好話西方社會啊，你只係重視人道立場嘅世界公民嘅眼裏邊，你睇一睇嗰、那個戰格嘅程度，其實係不亞於89年天安門上邊開槍射殺嘅。 所以 佢而家用呢啲咁樣嘅暴力去折磨你啊， 不能夠習慣， 折磨你啊， 真係不能習慣。我話俾你聽，如果我哋習慣咗呢樣嘢，覺得噴胡椒都係咁噶啦，咁樣。出街就會被人射催淚彈㗎啦。如果温氏我哋習慣嘅話、嗯，香港已經變成係一個軍事獨裁嘅政權嚟㗎啦。其實係已經翻唔到轉頭。以後批唔批演唱會係嘛？中華總商會嘅公展會就批，陳奕迅嘅演唱會就唔批，然後年宵就唔批。我想問年宵買乾貨， 警察話曬事， 同嗰啲冬乜花生油買乾貨有乜嘢分別？我想問 全世界都要養佢哋避息喎、啊， 因為佢唔批臨時 搞遊行又要向你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搞呢個嘅花市又要睇下你嘅眉頭眼額，跟住搞呢個演唱會又要你喺度評估嗰個公眾安唔安全咁樣係。 嗱，你而家睇到咧，佢琴日林鄭同一日發兩個新聞稿出嚟。 嗯嗯。 證明呢啲嘢係有國際壓力嘅，你問我，一定係佢知道賴嘢嘅。其實、嗯、第一就係喺聖誕節 ，Stand with Hong Kong 呢個組織就要求宗教領袖先去英國啊等等，譴責呢啲警察做嗰啲嘢。呢、這個喺西方嚟講，聖誕節平安夜係重要嘅節日，係嘛？我話俾你聽， 元旦一定爆大鑊，農曆新年之前年三十晚一定爆大鑊。以警察而家咁樣嘅精神狀態， 西方又唔係耶穌嘅誕生，你搞啲咁樣嘅人道危機出嚟， 有冇人可以約束到佢哋咧？係冇。一陣間休息一陣，我哋翻嚟講下點解。記住支持我哋 FPS 2629640 FPS 就係2629640，係啦，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 邊個召喚我？我一定会实现他三个愿望。 是我召唤你的灯神，我想吃好好吃的东西，还要不用钱的。 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这 东西吃在哪里？你是不是玩我的？ 不是玩你，由现在去到月底，你去旺角银座广场坚石烧餐厅，不论任何消费，只要讲出这句暗语，灯神话林郑不会落台，香港无双普选，坚灯神万岁，就会获得韩式鸡球或者韩式清酒煮猪软骨。 灯神话， 灯神话，林郑不会下台， 香港无双普选， 坚灯神万岁， 万岁。 咁坚，仲有另外两个愿望呢？ 下次再召唤我啦，我走啦。